你知道吧？ 哟， 这这也不显，也不显， 走道儿这 还不显呢， 顶多有点踮脚，啊。 哟，这不好看呢，这个 没什么大毛病，没什么大毛病啊。那个你长得好啊，关键是长得好啊，长得好就是关键，就是眼下没什么， 眼下没什么 啊。就是 那是没鼻子呀？ 哎，不是，那个老太太，她这她眼下，我说她眼下没什么，就是眼下她还没有什么家业，哈哈哈哈。 哦，没挣下什么的。 长得算一般吧，长得算一般吧。 哎，说小伙子 事业好， 挺优秀啊， 事业好，工作好， 那就也不错呀。 哎， 不错， 一个月货家伙可不好，可不少挣，一个月怎么也能挣个四五两。 什么？才四五两？ 四五 说的不是这么。 不是，一个月挣四五十两呢。 哦，那也还可以了。 哎、一个月呀、啊，挣这个四五十两啊，这个四五十两银，他挣的是不少，但是他就有一点不好，这人呐、啊，就平时爱玩，玩也不是玩点别的，基本 上玩什么呀？玩什么呀？你说清楚。 也就玩点牌。 不是那个赌吧？ 不是，玩牌嘛，怎么能是、 啊？哎呦，那可不能干那事儿啊！ 对，就是玩玩牌，别的、 哦、 没事。 这照你这么一说，这孩子可够不靠谱了。 哎，靠谱， 长得就够呛啊！我们的孩子又挑。 哎，他是，他这个你们家孩子挑啊？你们家孩子挑什么呀？ 挑人长相啊？ 挑颜值、啊？ 挑颜值啊？ 哎，这事儿闹的，你这，您看啊。虽然是又白又胖的，是不好看。您看我呀，我是又黑又瘦又有型啊。 哎呦，你这太有点又黑又瘦，你这说的云山雾罩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啊，到底。 他什么样？他这个，哎，这么着得了。他老太太，我这个人就有一个优点，我画画画的好。 哦。 我给您画一张画像，你们就知道他长什么模样了吗？ 哦，哎，画那我坐哪儿？ 那你我又不是画你 哦，不画 我画那石头，你知道吧？你别着急啊，那个老板，拿点笔，拿点墨，拿点纸，快点， 干嘛呀？怎么这不是相亲吗？怎么改了 画像吗？ 行，我们这儿也没有好的，你就在这纸上画吧。 行， 记账那纸啊， 行，来吧， 有点阴， 你就走，哎哦。 哎， 好了，你咋 画风景画啊，小伙子？ 什么画风景画？ 这什么呀？ 这是人的画像， 这不看着大树似的呀？ 大树是这样吗？ 我看这不大树脸在哪儿呢？这人 这不是脸吗？ 哦， 我这个， 哎呦， 这老太太，你要干嘛呀？看这个， 我心脏病要犯了，真是人吗？这姑娘，我们可不能嫁给她。这什么呀？这长得这是。 知道， 哎，老板， 知道， 咱们该相亲去了。 等， 就这家。 你干嘛还拉着我一块儿来？ 我您帮我出个主意。 我帮你照着。 您在旁边，我踏实。 我也是过来人，你还是自己聊啊。 好嘞，没问题。 我就得帮忙给你看。 您别待远了， 我不待远了。 您在我视线范围内。 行，哎， 来， 哎，这个，您是 你，你就是大树。 什么大叔？ 我是大叔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这位怎么这么说话？ 不是您是干嘛的？ 等别动！我 您是相亲的？ 我别动！我瞧瞧， 不让动。 这儿少点痣，哎，这嘴再小一点，眼睛大一点。对，就是你，你就是那大叔，没错了。 等，不 行， 你们， 我甭想你。 什么？等会儿， 我告诉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拜拜。 不，你这模样也不天鹅呀。你跟我们家石头就跟你相亲啊？ 你这孩子啊！ 你是干嘛的？ 我给我侄女，是侄女吗？ 差不多，反正你是 我带侄女瞧瞧相亲对象。 不是你相亲啊？ 您是姑姑呀？ 那您冲我来干嘛？我也不是相亲的呀。 怎么不是啊？这像画的那不是你吗？你瞅瞅， 哎，还挺像。你看， 这画的是挺像我的。 你拿那照片跟你这人一样吗？ 是挺像。姑姑，您看那照片。是不是跟我似的？我是相亲的呀。 照片和你，哎， 等会儿， 哎，你俩对上了。 我捋捋啊， 我是相亲的。 我捋捋啊， 这是我们老板。 你呀，手里有张相片。 对， 你看那相片，这小伙子，对不对？你现在手里呀，还有一张画像。 哎，